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佳音终于带小柳去见了小李美刀。廖宇晚上来找佳期，向他道歉，抢了万征装修样板。 姥姥佳音又来诉苦，站在正刷牙的佳期背后看着。佳期有点发毛，因为嘴里有沫。我刚从姥姥那儿学了一句话，眼眉毛都让人拔光了。我觉得这话特形象，你看我的眼眉毛也给人拔光了。 佳期奇怪地看镜子里佳音的脸， 你那不是为了画着方便自己拔的吗？不是，我这都是让小柳给拔的。切，人家都吃撑着了，天天给咱家人拔眉毛。就姐，你不知道，小柳昨儿见着美刀那个谄媚劲儿啊，你不是不喜欢那个美刀吗？哼，我是不喜欢，可是我刚说不明白呀，我就烦别人跟我抢，他要跟我较这劲，我还就不撒手了。我抢可没门。哎，他不就是你剩的吗？那我还没用呢。 佳音一副想不起来的样子，啊？有吗？ 甭装了，那天不高兴了。我说你这人怎么作风这么不好啊？ 佳音问。 用你什么词儿啊？这么难听？见你跟他手拉手的在我们公司，当我没看见呢？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呀？ 佳期不高兴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作风这么不好啊？ 佳音问。 用你什么词儿啊？这么难听？ 谁都不靠谱。佳音索性也不藏着掖着了。 嗯，说实话吧，你这是谈恋爱吗？ 佳音满不在乎地说。 也算其中一种吧，正经工作了。 佳音嘴上泄了火，关心起姐姐来。 哎，对了，姐，跟你， 你别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啊！就那种台湾人，老觉着大陆女特爱理他，骨子里根本没把咱当人。 佳音自作聪明地问：“是不是就跟你看廖宇似的？” 那可没有。 可我觉得你在你们老板面前就是一副特爱理他的样子呀。 佳期苦笑。 哎，是啊，谁说妇女有了地位呀？ 佳音没上过班，不能理解。 姐，你说你不整天的冲着他笑就真保不住饭碗吗？ 不知道，没试过。 嗯，那我觉得你应该试试。 佳音，我觉得还是得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对人冷嘲热讽的。你以为找一工作容易呢？外企注册的白领好几万人呢，跟你说你也不懂，唱你的歌去吧。 子夜周期。 苏菲菲欢天喜地地打台侧跑了出来，对着仰拍的一号机招手，同时台侧散出一团干冰，笼罩着他娇小的身影。停！台下混在场宫里的贺胜利四处找，才发现声音是从楼上的导播间里传出来的。啊，对不起啊，就是先走一遍。好，现在正式开始。哎，等会儿，把那烟啊，赶紧给扇没了。几个人慢吞吞地拿着纸板的扇，导演着急了，快点啊！一个头目状的年轻人冲在场的人大声嚷嚷，场工呢？场工在哪儿呢？啊！胜利就在他旁边发傻，头目一脚踹到他屁股上。为人师表的贺胜利成人30年以后再没遇见过这种事，要踹也是他踹学生啊。头目可不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呲他，快点啊，你发什么呆啊。胜利来不及细想，赶紧窜上台扇烟。不面对镜头的时候，苏菲菲是不浪费笑容的，她漠不相干地在旁边看着，目光偶然落在胜利身上。胜利正在台上愚蠢地追赶着干冰跑，那副笨拙的样子让苏菲菲一阵犯恶心。胜利看见他的表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停了，默默低着头扇着。郭勇从外面进来，腰里的对讲机间歇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他也不知道是在骂谁。啊，快点扇啊，快点扇，怎么都这么慢呢？转脸看见苏菲菲，他换上嬉笑的面孔，哎呦，真漂亮，哎，自个儿化的妆吧。苏菲菲嫣然一笑，贺胜利顿时觉得面前好像亮起了一束光，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真正的美女，直愣愣地呆在原地。郭勇看见贺妈，干嘛呢？快点。胜利没想到郭勇也对自己这么粗暴，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说点什么又忍下了。这一上午下来，胜利的自尊所剩无几，他觉得自己已经够没皮没脸的了，对学生都是笑脸相迎，没想到仍然不能保全自己，所以领盒饭的时候他排在最后一个，他没有胃口。郭勇陪苏菲菲出来吃午饭，胜利一看见他马上低下头去，郭勇却像忘了上午的事似的热情地招呼，哎，胜利，走外边吃去。胜利不敢啊，不用不用，这儿挺好的。郭勇的热情里带着说一不二的霸道，别废话，走吧。胜利犹豫地看了苏菲菲一眼，就不犹豫了。啊，这是我亲戚贺胜利，这是菲姐。 胜利斜肩谄笑，点头不止。苏菲菲平易近人的笑笑，又假装不高兴地说，可别这么叫我啊，都把我叫老了。 胜利连忙表示自己听懂了，啊，这姐说的不是岁数，是江湖地位。马屁拍得苏菲菲很舒坦，第二笑嫣然多了。光天化日的贺胜利不敢直视，不知道有没有的就在那儿赶苍蝇。 菲菲问， 您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胜利听见是问自己，脸腾的就红了，小声地说，我在学校。 当老师多高尚啊，我就特想当老师，您干嘛上这儿来呀？ 胜利正想回答怎么才能让苏菲菲印象深刻，该死的郭勇替他说了， 得了菲姐，您当了老师啊，那全国人民一到礼拜六看谁去啊？ 苏菲菲的第三校看得贺胜利惊心动魄，直到收工脑子还晕着，所以排队领钱的时候又排在了最后一个。苏菲菲从旁边过时，觉得胜利跟别人抢钱似的豺狼样子大不相同，客气地说了声辛苦。胜利心头一暖，慌忙点头哈腰的回应，却半个字儿也没有蹦出来。 晚上给廖荣杰过生日，本来说在家里吃算了，可刘奶奶还在呢，姥姥得让刘奶奶看看他们家生活水平高，下馆子是家常便饭。但其实姥姥对下馆子吃饭没什么经验，所以在闹嚷嚷的环境里摆出严肃的面孔和身段，跟进人民大会堂吃国宴似的，步伐相当庄严。后面余冠跟着，看上去也不大随便的老爷刘奶奶，如同一排政治局常委，时刻皆侧目。服务员把菜单递给姥姥，姥姥并不会点菜，涨红了脸做事翻了两下递给大廖。哦，我吃什么都行。 大廖看了看说，那先来份烤鸭，然后水煮鱼。 姥姥马上接话说，我可不吃辣的。 老爷听不过去， 你不是什么都吃吗？ 可是我不吃辣的呀，你不知道吗？姥姥目光炯炯地瞪着老爷，老爷赶紧低头喝茶。刘奶奶没眼力劲儿，问问孩子们，孩子们都喜欢吃什么呀？佳音才不管那套呢，嚷道，水煮鱼，我爱吃水煮鱼。姥姥不跟佳音犯轴，行，点吧点吧。才智突然问，哎，刘奶奶，小柳呢？啊，他说找同学去了。佳音斜愣着眼睛，哟，他在北京还有同学呢。才智接茬说，不是这么两天就交男朋友了吧？刘奶奶吓了一跳，连连摆手，啊，可不敢可不敢哟。 子夜周期， 而彼时彼刻，小柳正在美刀床上。 美刀点了根事后烟，满足地深吸一口。 小柳侧过身来，扒着他的肩膀，焦点地问，你冰箱里有什么好吃的吗？ 饿了？ 我不饿，我是想做点什么给你吃。 哎，别别别别别，我就怕这跟我玩居家过日子范儿的。 小柳虽然失望，但是并不气馁。嗯，那咱们就随便闲扯几句吧。哎，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 什么叫女朋友啊？跟我混过半年以上的，也就三四个吧。 那你成年以后，交过几个半年以上的？ 一个都没有。本来啊，想跟贺佳音混混，结果呢，你看她倔驴似的。哼， 小柳极不高兴，坐直了，你怎么老提他呀？ 美刀不习惯这种需要领会领导意图的谈话方式。 不是你问的吗？ 你书里写的当真不错，你就是一流氓。流氓两个字说得极轻快，很像八七版《红楼梦》里的人物。 美刀不觉得这是问题， 我当然得跟我书里写的一样了， 我的小说不撒谎。美刀对不同姿色姑娘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上赶着她的，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对于她上赶着的，她还是很讲究形象和技巧的。她叮嘱小柳：“哎，你可别跟佳音说啊，你要说了，咱俩就拜拜。”“ 嘿，咱要不拜拜，又算什么关系啊？”“ 性关系啊，多么纯粹的性关系啊！”刚说完流氓话，他上赶着的人来电话飞行检查了。美刀有点紧张，拿着电话像拿着个烫手的山芋，他颠来倒去的冲小柳一乐，索性放下了。美刀从来也没不接过贺佳音的电话，这下贺佳音吃不下饭了，他改打美刀家里的电话，美刀还是不敢接。铃声长时间的响着，他几乎能想象贺佳音气急败坏的样子。 小柳嘲笑的欣赏着美刀的抓耳挠腮，突然猛扑上来，把美刀一把摁住，严严实实的堵住了他的嘴。美刀挣扎了几下，也就顺从了。 子夜周期 这边，贺佳音气急败坏地把电话摔在桌子上，大怒：“他居然敢不接我电话！”才智虽然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是幸灾乐祸。说的谁呀？佳姬劝他：“他没准没听见吧？”“ 不可能！” 佳音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又凑到佳期的耳朵旁边：“我告诉你吧，他肯定跟那小柳在一块儿呢，他这人从来就不择时。”佳期刚要说话，他自己的电话响了，是万征。佳期没动，任电话响。佳音马上忘了自己的事儿，兴奋地问：“ 嗯，你都敢不接他电话了？哦，真是要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佳期把铃声摁没了。那边姥姥和刘奶奶互相已经灌得满脸通红。姥姥问在旁边闷头咂巴嘴的姥爷：“ 陈启生，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呀？快走快走。” 建英拉着：“妈，您别喝了，您这腿不好，大夫不让喝酒。” 姥姥豁出去了：“ 嗨，我还能活几天呢，不好就不好呗。” 这让过生日的大廖尴尬了：“妈，您说什么呢，多不吉利啊。” 刘奶奶也说：“就是就是，瞎说啥呢，我岁数比你们都大，要不活也得赶你们前面啊。” 姥姥话外有音地说：“ 嗨，你什么事儿没赶在我前边啊？” 老爷正吃得摇头晃脑，滋儿咂作响，一听这话，突然把一杯牛奶递到姥姥面前：“ 喝奶啊，你别喝酒了。”“ 为什么呀？”“ 补钙，省得你爬爬山还长骨刺。” 姥姥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你活腻了吧，陈医生！” 建英和胜利连忙扑上去拉人。大廖叫服务员结账，可服务员却说结过了。大廖看胜利：“ 别呀，胜利，这多不合适啊。” 胜利莫名其妙：“ 那不是我。”“ 哟，那是谁结的？”“啊，是一位包间里的先生，刚走的时候看见你们这桌，就给结了。” 姥姥觉得顶有面子：“ 嘿，这是谁呀？这孩子真懂事儿。” 佳期想起来不会是万征吧，他连忙打电话回去，可万征的口气并不算客气：“ 你刚才怎么不接啊？”“ 啊，我们家人在外边吃饭呢，特吵，我没听见。” 小家小气的万征马上说，没事儿，不用特别强调跟你们家人在外边吃饭呢。 你在哪儿呢？吃饭了吗？ 万征抬头看看钟，哟，九点多了，都给忘了，我在公司加班呢。哎，你们公司负责样板间那小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施工可以给我做。 佳期大感意外，谁呀？不是说算了吗？ 啊，就是那个叫廖宇的，说设计啊不用我这边，但施工反正呢也得发包，就找我了。 那你接吗？ 接呗，他说先把图和数据传过来，我报个价给他，然后再谈。佳期正琢磨今后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电话里传来万征勉为其难的一句极罕见的话，佳期，谢谢你啊。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柔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佳音搞不清楚自己对小李美刀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来向佳期诉苦。贺胜利看到苏菲菲的美貌，不禁心猿意马。姥姥为了向刘奶奶示威，一定要下饭馆吃饭。而此时此刻，小柳却与美刀鬼混在了一起。 佳音要把美刀那儿的挫败感从廖宇身上平衡回来，出了饭馆直奔龙业。 谁知廖宇一见他，眉头马上皱了起来。你没事吧？真跑来了？ 哎，你别不耐烦啊，男的不能对女的不耐烦。 我加班呢。 不急这一时半会儿，走吧，你陪我练歌去吧。 廖宇正要拒绝，业务电话响了。你好，京东豪庭。 电话那头传来硬邦邦的自报家门。 贺佳期，你找万征做施工，老彭知道吗？ 知道啊，我跟他打过招呼啊。 他就同意了？ 对啊，要不然我能找他吗？廖宇突然转换了一种语气，魅力十足的压低声音。哎，你高兴吗？ 啊，你说什么？ 我问你高兴吗？我做这件事啊，是为了你，想让你高兴。 你为什么要让我高兴？ 你觉得出来了？ 我觉不出来。要说你是想追求我吧，也不能把活儿介绍给我男朋友啊。要么你还是想追我妹，以此来讨好我。我告诉你，没门，你甭想。 我要追的是你。昨天啊，我回来想了一宿，为了教育你，我要追你。 尽管放马过来吧，不就是想遭灭吗？我成全你。 廖宇啪的一声挂上电话，旁边的佳音非常惊恐。 啊，你有女朋友了？你要追谁啊？ 你管呢？哎，我问你，你是想追我吗？ 佳音没被人这么直接的问过，脸涨得通红。 有这么问的吗？ 你是不是啊？ 佳音想了一会儿，不太肯定地说：“不是吧？” 廖宇哦了一声，转身上厕所。佳音跟在后面小跑着问：“ 哎，你干嘛呀？受伤害了？”“ 没有。你要是想跟我谈恋爱，那我就不去了。要不是呢，我就更没有理由陪你了。 我靠，现在这男的怎么都这么牛啊？我是说，我不想追你，可是我想你追我。 廖宇站住了， 回头打量佳音半天。我看你人不错，我跟你交个底儿。我不喜欢幼女型的，哎，咱俩啊就当一般朋友吧。以后啊别假装特严重似的找我，我最近挺忙的，你想填空呢就找别人去吧。 子夜柔情。 小柳在洗手间待了半天才出来，眼睛红红的。 我回去了。 这话正中美刀下怀，他连站都没有站起来。行啊。 你就不会送送我吗？ 美刀这才不情愿地摸兜找车钥匙。刚走到门口，小柳突然回身猛地抱住了美刀，可怜巴巴地仰望着美刀的脸。 是这样吗？ 什么样啊？嗨，只要我没女朋友，你随时想混啊，没问题。 小柳松开手阴阴地问，你心里还梦想着贺佳音有朝一日会是你女朋友吗？你就不怕我到你的网页上去说吗？ 你说呗，反正佳音也不上网。 小柳一跺脚发狠道，那你就不怕我今儿回去就告诉贺佳音吗？ 美刀又坐回沙发上了，他笑眯眯地看着小柳，慢条斯理地问，你以为我不敢打女的是吗？我眼里可是不分男的女的，只分好的坏的。我要认定你是一个心眼坏的人，我还真不客气。 小柳最终还是给吓哭了，他哆哆嗦嗦地问，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呀？ 你的话也不像好人说的呀。 你从来也没对一段关系认真过吗？ 哎，你还别这么问啊，早知道你这样来这套，来这套哭哭咧咧的，我就不让你来了。美刀毫不退让地嘟囔着，我早就听不得威胁。 子夜柔情。 佳期正全神贯注地打字，手里在他面前停下来。昨天晚上吃得不错吧？ 佳期猛醒，哎呦，是您呐，昨天是您给买的单呐。 手里呵呵一笑，推门进了总裁室。佳期拿出钱包起身追进去。 哎，彭总，哎，这太不合适了，您看我们家人过生日不能让您掏钱。 哎呀，小意思啦。这样，你不用还我钱，陪我吃顿饭好不好？不要过分嘛。佳期刚要拒绝，手里并不给佳期思考的时间和拒绝的机会。啊，那就今天晚上韩善楼好吧，我再约上开发商李总那边。 佳期揉着笑疼了的脸回到大厅，看见万征的车停在了门口，一脸稚气的廖宇严肃地从车上下来，两人握手道别。万征往公司里看了一眼，笑着说了句什么就开走了。佳期犹豫了一下，抢在别的女同事前面给廖宇倒了杯茶放在他的桌上。 廖宇全都看见了，微笑着问，讨好我？ 周围的男同事怪叫起哄，佳期又慌又不忿，二话不说拿起茶倒在自知篓里。 廖宇一点都不生气，你知道为什么男的一见着你就烦吗？ 佳期陡然变色，女同事们开始酝酿笑容。 他能看上你还真算是你运气好，好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用了多少阴谋诡计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多少回了，让一男的犹犹豫豫盘算着少活50年。 佳期气得急不择言， 那还有人好像说要追我呢。 哟，上心了吧？像你这样感情上的弱势群体，稍听见风吹草动心里美着呢吧，觉着终于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了吧。 子夜正气。 为了赶上贺佳音主动提出的约会，美刀一脸得意地刮着胡子，他正想着该怎么把昨天不接电话的事儿搪塞过去，余光瞥到坐便器旁的书里夹着的一个白色纸条，他纳闷地拿过来看，然后迅速地把纸条揉了扔进纸篓。可开冰箱的时候，又一张白色纸条在听装啤酒上，他二话不说又给揉了。美刀懂得这种小把戏，不就是抒情吗？一个作家再不知道这些雕虫小技，拿什么哄读者玩呢？可出门前点根烟的功夫，他看见烟灰缸底下露出最后半截白色纸条。这回看完，美刀发了会儿呆，想了会儿小柳，突然觉得这小柳也没那么难看，当然跟贺佳音还是没法比的。他把纸条揉成一团，瞄准废纸篓，竟然没有扔进去。他犹豫了一下，捡起来把纸条抹平了，夹在钱包里。 佳音没想到小李美刀竟然这样坦白地交代了昨天和小柳在一起的事情，他气急败坏地问，你刚才在电话里还说你在家喝醉了。 美刀诚恳地说，我现在真的不想骗你。 那你们俩才见过一面你就把他带家去了？ 美刀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轻描淡写地说，嗨，他非要去，那我就带他认认门。 哼，你还挺好说话的。然后呢？不会就是喝茶聊天吧？ 美刀的沉默跟他一贯的聒噪十分不符，佳音忍不住的踢他。 哎，说你呢，怎么不说话呀？ 美刀往旁边躲了躲，说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呀？那你现在干嘛来了？ 美刀用奇怪的逻辑替自己解释，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他又确实挺喜欢我，那我帮助帮助他呀。再说他对我还真挺好，特别崇拜我，那我就满足一下他呗，让他也能在有生之年走进偶像的家。 行了，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个呀？ 那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啊，那我没别的事了，我走了。 哎，你怎么回事啊？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吃醋了？你是不是喜欢我而不自知啊？ 你有病吧？我吃你的醋？ 贺佳音，你吃醋也不亏呀。哎，我是真喜欢你。 哼，一边说喜欢我，一边也不爱着你跟别人那什么。 哎呀，爱情和同情我分得清，我不是说了吗，我帮他呢。哎，你急什么呀？ 美刀站起来就把佳音摁在椅子上，蹲在他面前认真地问， 佳音，咱俩谈恋爱吧？ 你说什么呢？我跟你倒想。 对呀，咱俩还没谈恋爱呢，我跟别人那起起腻算什么呀？ 你不是说追求我的吗？你怎么追求啊？什么实际行动啊？你这是？ 哎，那我倒想问问你，人家也追人，我也追人，我怎么就追得这么丢脸呢？ 哎，你说你追我是丢人？ 我是说呀，我追你追的还没有实际行动呢。你看，我都开着车拉你看奸夫去了，那还怎么着啊？啊，你就差骑着我脖子上拉屎了，啊！你周关的火我都帮你放了，自己家没电点个灯都不行啊。 哦，你就这么点呢？你拿哪儿点呢？ 哎呀，贺佳音，咱俩没处在恋爱时态的时候，我是自由的。那话说回来了，咱俩就处在恋爱时态上，也是各自自由的呀。 不是，你什么意思来着？你那 恋什么爱，你横竖都得自由。 恋爱是非理智的，你懂吗？哎，比如说啊，咱俩恋爱的时候，咱俩自愿放弃自由，那如果谁不爱谁了，就可以放弃自由。 那你追求我，我没答应的时候，你就不是爱我了吗？那你爱我的时候，你不就应该放弃自由吗？ 放不放弃自由，没有一个特定的时段。 嘿，好嘿，这话都让你说了。行，我没工夫跟你废话，你谈恋爱也好，扶贫也罢，随你的便。您点灯去吧。 佳音起身又要走，美刀冷冷地刺激他。小柳长得虽然没有你好看，可人家感情比你炙热多了。 听到这话，佳音果然又不服了，停在原地。 美刀悠悠地说，今天我出门才发现，小柳还给我写了一首诗呢。说着，他从钱包里拿出那三张白纸，得意地甩着。你看啊，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有你真好。哎，人家还说了，只要我跟他在一起一天，他就给我写一首诗。 佳音顶恨这帮酸文假醋的人在自己的弱项上挥洒自如，骂道，就这样缺心眼儿对装腔作势，你们俩还真般配。 可他再耍什么花招，那我喜欢的还是你呀。佳音，你想清楚了啊，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你不要违心的把我往别人怀里推呀。佳音，真的，我发誓，我100%就把小柳当成一书迷，这事儿就到这儿了。如果你现在答应跟我好，我愿意放弃自由。这样啊，我数到三，你可以走，但你得想清楚，马路上走的全是一肚子瞎话的，你是愿意跟一整天跟你虚头巴脑的平头百姓混呢，还是跟有一点缺点但是诚实的名人混呢？刚才的谈话让美刀陡然有了自信，横着心赌一把，说着他把眼闭上了，数着，一、二、三，睁眼。 子夜柔情， 手里把车窗摇下来，音乐声放得很大，摇头晃脑的跟着唱着。佳期笑眯眯的问：“彭总，很开心啊？” 谁知手里说。是啊，你在我旁边嘛。说完非常顺手的，再顺手把右手搭在佳期的大腿上。 佳期真恨自己嘴碎，他假装无意的把腿往右一摆。 手里没料到他由此一闪，外加手上发着力呢，一下搭空，右手直杵着地，很是狼狈。他愠怒地问，佳期啊，可你为什么总躲着彭总啊？彭总有时候拍拍你啊，那是因为喜欢你。你，哎呀，你那么可爱，你为什么要躲呢？ 我没有啊。 哎呀，这个样子会让彭总很不开心的哟。 手里的语调真的已经透出了不开心。佳期权衡了利弊，只好把腿又摆了回来， 手里面色稍霁，把手又放在他的腿上。这样很好嘛。 佳期转过头看着车窗外，假装什么都感觉不到。贺佳期还真是不负众望，把自己喝得傻笑不止。他觉得酒是个好东西，本来不知道怎么跟人接触的他，喝了酒以后脸皮自然就厚了，话多了，人随和了，对手里的骚扰也没那么敏感了。他几乎是自己把自己灌醉了，这让手里觉得很有面子。 啊，李总啊， 我就是看他很能喝呀， 就把他从企划部调过来了。哎，他很聪明啊，学东西很快，知错就能改。手里偷偷捏住佳期背后的胸带，啪的弹了一下。 佳期被这套夜总会的习气给弹傻了，满脸通红地看着他。 钢琴师是台湾人，与手里相熟。鹏哥，唱什么 ？Love me tender。手里唱到中途，他把麦克拿下来，深情款款地走到佳期身边，后来索性单腿跪在佳期面前。佳期手足无措，不知道是不是也要跪下来，抓耳挠腮。手里唱完以后，握住佳期的手，轻轻一吻，佳期任怎么使劲儿也抽不出来，只好趁手里回身放麦克的时候，玩命的把手背在衣服上擦。万征打电话来飞行检查时，佳期正在和李总道别，李总的话通过电话线传到了万征的耳朵里。 佳期好玩，彭总啊，下次还要带他来。 李总使劲地跟佳期握完手，觉得还不过瘾，又扔掉手直接熊抱。 佳期只能任他抱着，还对电话说着，哎哎哎，好好好的。 万征很不高兴，几点了你还不过来？ 佳期也不知道在和谁说话，等会儿等会儿吧。 手里问，是不是喝得有点多啊，佳期，我送你回去吧。 你喝酒了，贺佳期，那你就甭来了。 万征一听佳期喝酒就急了。 佳期这回是在跟手里说，啊不用啊，不用了彭总，我这还有点事儿。 你听见没有，贺佳期，你不用来了。 手里有点失望， 去找男朋友啊，那这样，我送你在哪里？ 啊，不用了彭总，你也喝酒了，我自己打车吧。喂喂，万征你还在吗？ 手里假装扶佳期，一把就把他搂住了。 啊，不要跟我客气嘛，今天你让李总这么高兴，我要好好的感谢你啊。 佳期已经醉到不知道掩上话筒，他谦虚道，嗨，我也不会别的，我都不知道您干嘛要让我当助理啊。哎，喂喂， 小贺，今天是我生日。 这熟悉的称谓让佳期清醒了。 佳期顿时觉得大祸临头，又沮丧又害怕。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我知道你忘了，本来我也忘。 那你怎么又想起来了？ 万征有刹那的幽怨。有个在国外的朋友发 email 祝我生日快乐。话说到这儿，万征转念一想，跟不着贺佳期含情脉脉，他马上指责道， 你算什么朋友啊，贺佳期。 佳期垂下了头，如同万征就在面前一样。我错了，我错了。酒精令佳期的头脑很混乱，他只能对生日起直接反应。他突然大声地对着电话唱起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下连已经坐在车里的手里都惊着了，探出头来，张大了嘴看着佳期。电话那头的万征气得害笑。 佳期又唱了两句，突然停住了。 哎，你怎么不唱了？ 手里问。 因为万征已经挂了。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 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晚安。